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今個禮拜的浩浩雙雙，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跟我一起主持這個節目就有大家很熟悉的 Jeffy 和 Thomas。 我們今晚的主題其實就跟上個禮拜一樣的，因為如果大家有聽收聽收看上個禮拜的節目都知道，我們講的一個叫做 Idiomatic English 或者是慣用的英語，或者叫做俚語俗語諺語都好，我就很闊的，即是無所不包的，但是其實上個禮拜雖然個半鐘頭，哇，時間飛那麼快，即是我很貪心啊，你知啦嚇，咁啊講唔曬啦，肯定。咁啊，今個禮拜咧繼續講咧，都相信講唔曬。不過咧，頭先我哋都基本上同意咗，就係兩個禮拜都差唔多啦嚇。情願遲啲我哋會翻轉頭講啊，但係下個禮拜我哋講個新嘅題目。不過咩新題目咧，就買個關子先，係保持神秘先係嘛。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就繼續咧就學多啲啲 idiomatic English， 即係好有趣嘅好多。咁亦都乘機咧又可以即係考下 Jeffy 同 Thomas 啦嚇。雖然佢話個 PowerPoint 咧，其實佢哋都偷睇過嚟。 偷睇過。 係啦，咁但係好啦，我哋而家就一開始啦，我哋叫做睇一睇嗰個嚇monitor 咧，即係就算你聽都唔緊要嘅嚇。我哋應該係由44 slide 44之後開始㗎，係咪？好，咁啦，咁樣呢一個呢就叫做 steal the limelight。 咁好有趣喎，咩叫偷咗個 limelight 呢，係咪？lime 呢本來就係我哋食嗰啲青檸咁樣㗎，其實 limelight 呢我都唔係好記得點解，我應該識過嚟㗎，不過呢啲記性好差㗎，咁就其實就係即係嗰個光呢，我成日嘅理解就係一個好似上人燈嘅射出嚟嘅光。 舞台嗰啲 舞台嗰啲光，係嗰個叫做 limelight 啦。咁咩叫 steal the limelight 呢，大家會唔會到呢？ 我唔識。 其實就即係話搶曬風頭。 係啦，即係 唉冇錯啦，即係本來有兩個人喺舞台上面表演嘅，本來一個係主角，你係配角嘅，但係點知呢，嘩，你嘅演出呢係非常咁出色。係咪搶曬個主角個風頭咁樣呢，我就叫做 steal the limelight 啦。咁當然呢個 steal the limelight 唔一定喺舞台㗎喎，譬如你 高高蓋主得唔得？ 差唔多，我啱想講啊，我咪成日都即係 anticipate 我想講咩，我就係話好似喺辦公室喺會議室開會嘅時期啊，你個 boss 就有個計劃咁樣呢，就去 present， 但係佢就啦啦咳咳，咁你呀好熟嘅，可能個計劃係你寫㗎啦，係咪你忍唔住就你 present，咁到最後呢個個聽曬你講，咁你好威啦係咪？ 係啦， 你死得啦係咪？嗱，呢時你就叫 steal the limelight 啦，係咪搶曬風頭啦，但跟住你有排受啦。好，下一個。好啦，咁呢度呢好簡單呢個啦，like father like son， 就係有其父 必有其子 啦。咁但另一個有趣嘅講法呢就叫 a chip off the old block 喎，咁呢個呢就係講即係木頭啊 block 係一個木啦， a chip 呢就係嗰個木碎啦，係啦冇錯啦，咁即係話呢其實嗰個仔同嗰個木頭都係 chip 同出一源啊，都係由嗰度嚟嘅，所以呢個仔同個老豆係一模一樣，等於喺入面嗰個木屑啫，就叫 a chip off the old block 啦。 嗰個係話俾我哋估下嘅，你俾 Thomas。 好，得人，我一陣間有好多估嘅，你唔使驚。好，跟住下一個。好啦，呢個你估啦，俾你估啦。呢個叫 kick the bucket， 即係話踢嗰個水桶。 估唔到， 我唔識。 踢嗰個水桶，嗱呢個真係要識嘅，因為喺英文嚟講呢，我相信大部分英文人都識嘅，即係如果係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啦，我哋所謂下，因為係好普遍嘅，即係蛙直 蛙老襯， 即係雙腳一伸， 好得意， 係啦，即係我哋叫做死翹翹啊，或者咩，即係話雙腳一伸，咁我哋叫做雙腳一伸啦，咁佢一伸嘅時期呢，就踢咗啲咩呢，踢到個水桶咁解。所以 kick the bucket 呢，其實呢就大概幾年前都可能六七年或者七八年有一套戲呢，好似係 Morgan Freeman 同埋 Jack Nicholson 一齊做㗎，即係兩個都好戲之人呢，就叫做 The Bucket List。 咩叫 The Bucket List 呢，其實有趣我都冇寫出嚟啦，係西方都有人咁講法，就即係話我臨死之前一定要做嘅嘢就叫做 bucket list， 唔係 to do list， 即係 to do 囉，其實即係 to do， 死前一定要做嘅，即係我個 wish list 啦，即係我個願望啦，咁所以呢嗰套戲幾有趣㗎，即係講佢哋都兩個都好大年紀㗎啦，咁就話呢可能都命不久矣，好似 Morgan Freeman 係有絕症㗎，咁但係呢佢哋就兩個等於有少少似而家嗰個咁四個小生去旅行咁嗰啲咁啊，就一把年紀呢就去周圍去歷險啊咁樣嘅。好，咁下一張啊，這個啦又俾你估啦，Jeffy 啦，叫做 Call of Nature。 咁都唔使估㗎嘛，係咪都係嗰啲大自然嘅召喚。 我識喎。 係啊，係召喚啦。咁呢個係字面啦，但係咁點解 係點解 ?Go shitting。 咁又誇張啲，又唔一定嘅，你可以係、 哦 啊，其實一般嚟講咧，係屙樹樹咁解啫，即係話啊，哦 ，sorry，it's the call of nature， 係、哦、嘛？通常咧係、哦、如果你成班朋友，你都真係死人難忍都唔會走去開大㗎啦，係嘛？咁、哦、但係少好難忍㗎嘛。咁、哦、譬如你去緊旅行係嘛，即係行緊山嘅時期，喂，你哋唔好意思啊，你哋行先啦 ，it's the call of nature、哦。咁於是你好奇怪，喂，我哋而家喺 nature 度啦，係嘛？我哋已經係大自然度，點解你話？大自然的呼喚咧，其實即係話你哋行先啦，我匿埋一二角咧就要屙樹樹咁解啊，知唔知啊？啊好，下一個， 嗯， 嗱呢個簡單啦，中文有一句嘅， 哦， 你邊個快啲諗到嗰句？ 我唔識。 Speaking of the devil， 魔鬼說話即係咩？ 唔係噃 ，of the 喎 ，of the 喎，即係我哋係。讲紧有关呢、這个、哦、，speaking of the devil 咧、哦，其实我哋中文一句系即一模一样嘅意思嘅，嗱、嗯、就系、是、叫做睇你边个快啲啦，就系、是、一讲 曹操， 系啦、哦，曹操就到啊，哦、其实就系咁嘅意思，即系譬如咧，我哋讲紧阿 boss 嘅坏话，咁、 哦、 点、 哦、 知讲一讲啦 ，boss 喺后面出现啦，咁、哦、于是咧咁讲，咁于是你先话 speaking of the devil，、哦、即系话一讲曹操。曹操就到，你一講魔鬼啦， 唔好講人夜晚，唔好講鬼。 係啦，亦都係咁解啦，即係嚇，就係夜晚唔好講鬼啦，即係呢個魔鬼啦，係、嗯、嘛？嗱、哦，呢、這個要識啊 ，Speaking of the devil 啊、嗯，下一句。嗱、這個、呢個咧，其實就唔需要問你哋噶啦，其實都個意思都好明確咧，就話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咧、嗯，其實有一句中文咧係、嗯、類似嘅，就叫做橫又死。 哦。 跟住咩啊？ 掂又死。 咪就係咁解咯。即係橫又死，掂又死咯。嗱，一邊就係魔鬼， 嗯、 一邊咧就係、是、哇，即係藍色嘅深淵嘅海洋。咁、嗯哦、你去邊邊都死㗎啦，係、嗯、嘛？咁、哦、所以就當你一個人去到咁嘅地步咧，即係橫又死，掂又死啦。好，下一句。嗱，其實咦，我、哦、呢、這個可能呢、這個重複咗啊，呢、這個嚇。嗱、啊，這個、呢個咧就 a boat out of the blue 啦、 哦、 ，a boat 點解咧 ？out of the blue。 哇！ 咁咧、嗯，其實中文咧有一句都係。都頗似嘅、 嗯， 但又唔係一模一樣。嗱 ，boat 咧通常其實呢度咧就係佢冇寫曬出嚟嘅，應該 a boat of lightning。 哦， 通常我哋即係閃電嘅時期咧，佢、嗯、一下一刻白光一閃咧，咁佢哋咧就叫 a boat of lightning、哦。咁尤其是如果你係即係熟悉希臘古希臘嘅神話咧，咁其實佢係有個雷神噶嘛。咁、 嗯 那個雷神咧就 戲都有拍啦。 係啦，嗰、那個咧而家嗰個咩揸住個錘周圍走嗰、那個即係嗰個就係北歐嘅、嗯，就唔係古希臘嘅、嗯，但係佢都叫做 Thor 啦嚇 ，T H O R 啦係咪？揸住個錘周圍走真係核突。好啦，咁但係呢個 boat 咧就話佢有一個人咧就喺度打鐵啊，其實嗰啲唔係鐵嚟嘅，嗰啲就係閃電嚟嘅。然後將嗰啲閃電一條一條掟落嚟咁樣啊嚇，咁嗰啲叫 bolt of lightning 啦、 嗯， 但係 a bolt out of the blue 咧，就即係話有兩個中文係類似，但係都唔係一模一樣嘅，一個就叫做撼天雷，一個就叫晴天。 晴天 霹靂 霹靂， 即係話一樣完全意料不及嘅嘢、哦，即係話 blue 咧、哦、就即係 blue sky 咁解， 嗯， 即係話點解無端端哇藍天突然間會出個閃電出嚟， 哦 ，bolt out the blue 咧，其實即係話係完全係意料之外啊，意料之外嚇、 哦 啊，即係有啲咁多晴天霹靂啊，或者係呢個咁嘅意思啦， 嗯， 係嘛、 哦， 即係 bolt out of the blue，OK，、 嗯 okay? 嗯、 好，下一個。咦，又點解成日都誒翻轉頭啊？啊，繼續繼續。啊！這個、呢個咧其實係類似嘅，即係同頭先我都類似㗎啦，嚇、啊。Jumping from the pan 啊 ，pan 咧，我哋即係以前細個就唔係你哋啦，你哋已經取消好耐啦。好似我咁嘅年紀嘅人啦，嚇、啊，即係都仲記得我哋細蚊仔讀英文嘅時期咧，就係、是、man 啊 pan 啊 pan 咁，我哋成日講笑啦，係嘛？咁、你知 pan 係點解啊？ 我唔識， 唔識 啊！一隻鑊咯。平底鑊、 哦， 鬼佬嘅平底鑊、 哦、 ，pancake 嗰個 pan 啊、哦、，pancake 啊、哦，平底鑊就叫做 pan，、啊、即係鬼佬以前係冇我哋嗰啲鑊噶，我哋嗰啲鑊咧佢唔叫 pan 噶、 哦， 你知唔知叫咩？ 我哋嗰啲鑊唔叫 pan， 即係嗰啲圓形嗰啲鑊。 係啦，即係中國鑊佢唔叫 pan 嘅，你知唔知叫咩？ 生鐵鑊咯，生鐵鑊係即係。 總之係中國式嘅啦，佢就係叫做 wok。 鑊 就叫鑊咯，呢、這個鑊字咧，唔該你查牛津字典已經有㗎啦，係、 哦、 近呢幾十年先有嘅啫、 哦， 就係因為我哋啲咁樣嘅香港嘅移民啊，過去呢啲六七十年啊，即係嗰啲華僑去到海外啊，因、 哦、 為三藩市同仁街啊咁樣，講、 哦、 得多鬼佬就知道咩叫鑊啦， 咁於是就入咗鑊咧。 咁佢哋未必知嘅，逼鑊佢哋未必知，係冇錯啦。係我今日先喺 Hong Kong U 咧，我見到一大嗰啲漫畫畫咧，叫做嗰度本來佢有個香港大學個 logo 啊，係嘛，下面寫住香港大。大鑊，香港大學變香港大鑊。好啦，咁呢就話 jumping from the pan、 嗯、 into the fire， 咁、 嗯、 樣即係點啊？即係本來你就喺個嗰、那個 個 pan 鍋嗰度， 好難， 咁已經死㗎啦，係咪煎緊啦，雙煎何太急啊， 跳出嚟仍然喺個火入面， 仲跳咗入火度添，咁即係呢差唔多有意思呢，就叫做死多 幾錢重， 係囉，死多，其實一講你們就明㗎啦，其實好多係 corresponding 㗎，即係雖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所謂其實大家係我都幾肯定大家係個別發展㗎呢啲語言嘅嘢，但其實大家諗嘢都係差唔多啦，咁即係死多幾錢重囉，係咪 ?From the pen into the fire, 好下一個。啊呢個簡單啦，呢個錢都不得了啦。 係 點解？ 即係幫忙啦。 係啦，即係幫手啦嘛，吓，咩 ,Hey, Thomas, please give him a hand, 係咪，咁即係話你幫佢手啦，佢好似唔好掂喎，咁樣係咪 ,give me a hand, 咁都得㗎。咁你唔好 give me a hand, 你斬咗隻手落嚟交俾人就嚇死人啦，係咪，即係叫你幫下手啊，咁解啫。 即係假手 去。係。好，下一個。嗱，咁呢個啦 ,keep somebody at arm's length。 是不是似保持距離咁 嘅？係啦，冇錯啦，即係話咧，嗱呢個人咧可能都係不安好心嘅，你唔好同佢咁親近啊！啊，我哋將同佢保持距離好啦，就 keep somebody at arm's length 啊！咁當然啦，亦都可以係有個女仔係好唔中意個男人，個男人成日追求佢，但係咧於是佢都保持距離幫佢啊 ，at arm's length 太近 啦，係太近啦，唔好咁親密啦。好，下一個咧又類似喎。 Jeffrey， 你琴上個禮拜話學過咩 approaching 嗰句咧，有冇應用到啊？ 咩 approaching？ 佢啊。話 Penny for your thoughts， 有冇用到啊？ 好似唔係喎，湯姆叔話你用嘅喎。 唔係，佢話佢最係咩？佢話今次最有用嘅就學呢句，跟住又話用啊， 追女仔係嘛？ 有冇用到啊？ 唔，哎呀，未識用， 未識用， 唔敢用啊！ 唔係通常要去啲酒吧度見到個女仔啊，見到女仔喺度啊飲悶酒啊咁啊，你唔好千祈唔好亂嚟啊！後面可能有個大隻佬，佢去廁所 啊嘛， 佢去廁所啊就嗰個大隻佬男朋友。 哇！真係 做人要知行合一啊嘛，而家要學真係用啊， 好。 係啊， 咁繼續睇下呢個。 好啦，嗱，咁呢個咧，嗱頭先係啱啦，今次係 shoulder 好有趣嚇。咁啊 ，give somebody a cold shoulder 點解？ 哇，即係咪對佢好冷漠？即係 係啦，係即係字面都差唔多啦，但係佢用 shoulder 好得意嘅嚇。咁當然再進一步就係我哋叫食檸檬啦。咁但係英文係冇呢樣嘢嘅喎，唔好話 give somebody a lemon 喎。呢個我唔知點解香港人係咁叫食檸檬嘅啫。lemon 咧其實喺外國有另一個解法嘅，就係即係話渣貨。即係話譬如你買架二手車 shit, I got a lemon. 咁即係個 lemon 呢，即係話原來嗰架二手車呢係好多毛病嘅。 華為手機最近排出咗一個手機叫 lemon 喎，咁佢 哎呀死啦，佢唔識喎。lemon 呢俾人意思就係即係話次貨，次貨俾人呃咗啦，嗰個就叫 lemon 啦。咁但係呢就係 give somebody a cold shoulder 啦，或者即係對佢好冷漠咁解囉，即係不抽不睬啦。好，下一個。嗱 ，costing an arm and a leg。 哦，咁呢個都好。 點解？ 呢個真係好大嘅成本啊！即係咧， 係啦， 搏命咁啊！ 係啦，即係搏曬命。 搏曬命。 係，即係話，哇！你而家咁樣嘅話咧，就即係係咪要我即係有隻手腳咧咁？咁但係有時咧，就將我哋將佢反轉嚟講啊，中意。嗱，雖然咧，我而家介紹，即係我又講翻我啲本行啊，唔好意思啊。嗱，我介紹你呢對喇叭咧係好靚㗎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就唔係屬於嗰啲咩富豪級嘅，唔係即係一百幾十萬一對嘅。哦，原來都係二三萬一對，但已經好靚啊！啊 ，it won't cost you an arm 啊，我拎。即係話咧，係唔需要你。傾家 荡产 嘅係咪 ?costing arm and leg 其實就係傾家荡产咁嘅意思係咪好。Going out on a limb, 但又係同手腳有關啦。limb 呢其實可以解手亦都可以解腳。四肢啦冇錯啦。Going out on a limb 呢其實呢個可能你哋都好難估㗎啦。意思就即係話我已經呢係盡曬力嚟去做一件嘢。特別係盡曬力嚟去幫人。即係話其實我係呀 人事已盡， 人哎啱啊，講得絕對正確，即係話已經盡曬人事啦，我人事已盡啦 ，going out on the limb 咁解嚇。好，下一句嗱，又係可以同你身體各部分有關，我通常都將佢集埋一齊啊嘛。 哦 ，twist somebody's arms 點解咧？ 係咪即係頂到個死穴咧？即係好似 點到個死穴， 即係已經差唔多係啦，即係扭到佢係啦。 嗯，好嗱 ，good try 係 嘛？ Thomas 估唔估到咧 ？Twist somebody's arms 我諗係要挟啊 要挟。 其實都差唔多啦，你同阿 Jeffy 呢嗰個猜測都差唔多。咁但其實喺現實呢喺英文嚟講呢就不至去到咁嘅地步，但其實可以有呢個成分嘅。有呢個成分嘅。其實就係話喂佢好似唔係好肯做呢樣嘢喎咁樣下。譬如我哋分工合作但隔離個部門即係 office 啦辦公室政治啦。咁本來呢就 boss 話叫隔離個部門叫幫我哋乜乜嘅咁樣。咁但佢又好似唔係好肯幫忙咁樣。咁於是呢你又話唔緊要啦 ,I will twist his arm, 令到佢做咁。其實個意思咧，簡單嚟講就係俾啲壓力佢。 哦，教父都有講過啊 ，I can make you an offer you can't refuse 嘛。 咁上下啦，咁佢意思就即係話，其實係我有辦法嚟去即係扭轉佢嘅手臂啦、哦。其實令到佢改變主意， 哦、 或者係令到佢咧。原本唔肯幫嘅，而家肯幫，咁、 哦、 可能咧係就咁唔知點俾啲壓力啦。咁但係你哋兩位講法咧，其實都係合理嘅，因為你所謂俾啲壓力，即係唔多唔少，你都係有啲唔係死穴啊，都係有少少痛腳或者佢而家有啲藉口，你先至俾到壓力噶嘛。你係薯仔仔咁樣一啲冇權冇勢，你點俾到啲壓力人啫？咁、所以 twist somebody 三啫，係有咁嘅含義喺度嘅。 係、哦、喎，玩一集講電影都好， 梗係好啦，梗係好啦。